你有喜欢的人吗？ 有啊。你有喜欢的人吗？ 没有。 靠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智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该我上场带飞了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第55集。方景行不用看都知道是什么图，他看着眼前的两个人，带着一点微妙的情绪走过去。这么有兴致啊？烟花里的人齐齐看向他，几乎同时开口。 哎呀，虐完败类心情舒畅。 你怎么又来了？ 频道里也跟着实时更新，玩家水果发卡又来一条消息。 报，暗冥使他过去了。 吃瓜群众都精神了，等着实况转播。七大帮会的人也诧异了。 不对呀，方队正在直播呢，我刚刚看他们在采药就关上了，不是说暗冥是方队的吗？ 啊，你再去看看。 说话的人便又去看了一眼，回了报告。 他还在直播，正和队友去另一处采药点。 咦，那不是方景行？ 我觉得不是，真要是方队，怎么可能让别人用烟花突突他？ 你说的也有道理。 被烟花突突过的方景行站在封印室的面前，品了品他这个语气，品出一丝嫌弃的味道，轻轻喝出一口气。 我怕他再惹事儿，不放心，来看看你们。 我只会让他有事。 哦。方景晴下意识想说，你能处理是一回事儿，我关不关心是另一回事儿。但想想又忍住了。总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说出来有妖宠的嫌疑，显得他委屈似的。 有什么好委屈的？这又没什么。封印师大概率是因为江阿姨的那层关系，对程岩另眼相待，而程岩则是由于封印师生病，今天又见过照片，想对封印师好啊。 他再次想，这没什么，只是对比太明显，让他有点不平衡罢了。自我分析完的方队陪着他们看完这一轮烟花，乌墨直播那边快要走到地方了，采完药他们就得去打附近的野怪，如今快要九点，等他再过来，封印师估计已经下线了。 我回去了，我这边直接下了。 江晨和谢成岩再次同时开口。 去吧。 方景行盯着封印师看两眼，下线走人。远处的吃瓜群众依了声，一边同情，一边发布最新进展。玩家青蓝色发来一张截图。 报告，暗冥师他下线了。 画面里的暗冥师身影透明，是即将下线消失的样子。 哎呀，追过来为爱情做最后一搏，可惜依旧不能挽回爱人的心呢，只能黯然离场。开服第一盆狗血终于迎来了他的最终话。 从刷新点赶回来的五位新人见那两人坐在一起看萤火虫，面面相觑。 这人家谈恋爱，我们也不好过去 PK 啊。 话说回来，影帝这是要脱单，那娱乐圈会爆吧。 不过他们很快就没空想这些了，因为梦中取魂的粉丝路过瞥见他们的 ID， 见他们竟然还不死心，招呼亲友就把他们围了。五位新人吓了一跳，急忙逃命。他们深深地觉得今天不宜 PK， 便没有再来。江晨盘腿坐在草地上，看着大外甥折腾完，瞥见频道里已经在刷百年好合了，终于冒了泡。 你们脖子上顶着的是脑袋吗？ 频道凝固了一下，紧接着又刷了屏。 是啊， 是啊， 是 啊，不然嘞？ 大佬，有何指教啊？ 眼睛不要了，捐给别人。脑袋不管用，就冲下水道。捐了也是祸害人。 完了，大佬又开潮了。 只说这一次。 好看放着玩都是朋友关系，以后不会发展出别的玩意儿。 频道里静了静，纷纷刷屏。 那暗冥师怎么下线了？ 然而刷了半天，大佬都没再冒泡，估摸依他的性格，怕是不会回答了。众人想，要是将来他们真的有点什么，就把截图甩在大佬脸上。江晨自然不会搭理他们，和大外甥说了一会儿话，耗到9:30下线睡觉。转天一早，三个人上线集合，开始了新一天的打本升级。帮会成员一直没在他们之间看出火花，因此昨晚都没跟着吃瓜。今天见他们和平时没什么不同，暗道果然是朋友，便开开心心地陪着他们打本。一天的时间眨眼过完，方景行今晚不需要直播，能跟着他们玩游戏，心情比较愉悦。他们正刷着怪，突然看见一星人的消息让他们切频道，便进了帮会频道。 周围的人互相通知一下，让他们尽快切。 怎么了？ 没什么，说件小事。 他等了5分钟，觉得差不多了，还没切的估计正打着本，不好换屏。 刚才其他帮会的人找过来，说要组织一场联谊会，问咱们去不去。 去啊，我最喜欢联谊了。 渣，能不能有点别的追求啊？ 食色性也，人之常情，不信你问问情深。 我也喜欢联谊。 哼，你们两个人渣早点凑一对得了。 他们没说什么？ 没说，只说想要交流一下感情，你觉得呢？ 我觉得内测那个隐藏剧情还没开，不太科学。众人一争，确实现在第一梯队都过了80级了，虽然那个隐藏剧情的开启点在满级怪的野区里，但80多级的组一个队过去完全能有命回来。 所以他们是想拉着咱们组队？ 不排除这个可能。 那咱们还去吗？ 去啊，联谊嘛，谈谈情说说爱，完事就走呗。 就是。 众人商量片刻，在某两位人渣上窜下跳的努力下决定赴约。其实大部分原因是他们如意一直和几大帮会的画风不太搭，这是第一次被邀请参加集体活动，有点新鲜，便想去看看。什么时候啊？ 应该就在这2天。 最好后天晚上。 啊，那就这样。 过了一会儿，他发布帮会通知。 已经和几大帮会的定好，后天晚上8点，灵异森林。 炸子和深情长寿顿时激动，一起跑去挑时装，打算换套好看的。谢成岩看看自家小舅舅身上的白衬衣。 你要换一套吗？我送你。 我又不相亲。 平时穿也好看啊。 不用了，这样就行了。 说话的功夫，他扫见昨晚的新人正慢吞吞地往这边蹭，对他们招了招手，几位新人双眼一亮，颠颠地跑了过来。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